这首歌曲恐怕旋律大家非常熟悉吧，哎，好像是王菲的那首打错了，不过我们听到的怎么是英文版本呢？告诉你吧，刚刚我们听到的正是王菲的打错了这首歌曲的曲作者谭雅蔡健雅再重新拿回来自己演唱英文版本的 It's Your Chance。 熟悉的旋律拉开了今天汽车音乐会节目的大幕，报时北京时间9:06:32，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你可以静静的聆听啊，不和我进行互动，再听就好。你也可以不那么安静的聆听，几种方式来和我互动。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别忘了一群二群三群任你挑来发位置，正在哪里收听。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官微这边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七月又快过去了，2021年这多半年过去了，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吗？来听听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记得前两天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一位听友点到了张国荣的《沉默是金》，但是我们看到《沉默是金》这首歌曲大多是许冠杰的版本，问一下你，更喜欢张国荣的版本，还是喜欢许冠杰的版本？原因是什么？在听听聊天室，来，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吧。好歌由你来决定。接下来这首歌呢，又是一次回忆杀了。来，小虎队的《蝴蝶飞呀，扑面而来》，跟着他一起唱吧。这是1991年的作品，当时稚气未脱的三个男生，应当算得上是偶像组合的开天辟地的鼻祖了。他们曾经创下演唱会20多场，场场爆满的记录，震撼的流行乐坛，也成为当时最活跃的乐坛新人。还记得吗？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朋，乖乖虎苏有朋，在2010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三个人又合体演唱了经典的《爱》《青苹果乐园》，还有《蝴蝶飞呀》，哇，勾起了很多人对于当年小虎队时期的青春美好回忆。 山岗努力在寻找他的家，小雨敲醒梦中的水河，展开微笑的脸庞，我把青春做个风筝往天上爬，贝壳爬上沙滩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唱着春天写的歌，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眼前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的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心是成长的力量，就像那蝴蝶的翅膀，迎着风声越大，歌声越高亢。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感觉年少的彩虹比爱更远，比天还要高。蝴蝶飞呀，飞向未来的城堡，打开梦想的天窗，让那成长更快更美好。沙滩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唱着春天写的歌，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眼前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的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心是成长。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像你的指尖轻绕过我头发，别来无恙，思念花瓣攀上了窗，转头悄悄探望你模样。长路漫漫多愁转，沿途洒满善良的梦的花瓣，像阳光落在心畔飘荡的船游了港湾，从此四季风雨都与你相伴。悠然见南山，山路转着弯，弯弯的青春，橙色的浪漫，绽放星光的夜晚，晚霞怎有你好看，看时间缓缓自在悠然。悠然见南山，交错天与酸，平淡的心安，灼热的温暖，生命如时间停转，刻下永恒答案，心靠南山的悠然。像阳光落在星畔飘荡的船游了港湾，从此四季风雨都与你相伴。悠然见南山，山路转着弯，弯弯的青春，春色的浪漫，绽放星光的夜晚，晚霞怎看时间缓缓自在悠然。悠然见南山，交错天与酸，平淡的心安，灼热的温暖，生命如时间停转，刻下永恒的答案，山路转着弯，弯弯的青春，春色的浪漫，绽放星光的夜晚，晚霞怎有你好看，看时间缓缓自在悠然。悠然见南山，交错天与酸，心安，灼热的温暖，生命如时间停转，刻下永恒的答案，心靠南山的悠然，生命如时间停转，刻下永恒的答案， 心口难闪的悠然。 好好听的歌，来自好嗓子胡夏带来的悠然见南山，源自于2019年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廖宇作词，窦鹏作曲，胡夏演唱。轻快的旋律和电影的氛围可谓是相得益彰。电影呢，讲述了一心想成为发明家爱因斯坦的男主角南山，因为物种圈套被陷入一场争斗当中，然后呢，便上演了一路爆笑的囧途，最终却收获爱情的故事。哦，胡夏悠然见南山。好了，北京时间9:18:24，好听的声音来自在路上和你一路相随的汽车音乐会。还记得开始的时候问你想听那首《沉默是金》吗？你要听张国荣的版本还是许冠杰的版本？理由呢？为什么？其实两个人的演唱风格完全不一样，你会听到两首歌曲两个版本的味道也完全不一样，你更喜欢哪一种味道？或者在这样的时期更喜欢听谁的版本呢？好了，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接下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吧，也是中国风的作品，还记得南拳妈妈的《牡丹江》吗？哇，算是他们的成名曲之一了。南拳妈妈是周杰伦、周董2004年扶植起来的组合，有巨炮、弹头、宇豪、杨瑞代，也是周董、周杰伦专辑和演唱会的常客。这首《牡丹江》源自于2005年《二号餐》专辑当中，除了表达这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之外，还代表了信心、价值、加量的音乐诚意。《牡丹江》，南拳妈妈。 弯成一弯的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你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你我走过的地方，那段斑驳的砖墙，如今到底什么样，叫做缘分，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谁在独自外唱那首《牡丹江》，左聆听感伤，你声音悠扬，风铃摇晃，清脆响，江边的小村庄，湖水泛蓝香。谁在独自外唱那首《牡丹江》，我脚步轻想走向你身旁，思念的光透过青窗，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江边的小村庄，湖 窗，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 牡丹江花了几颗晚小鱼儿独上船，散漫不稀罕，老月亮张望不星光，给爷爷下酒喝一碗家乡。牡丹江花了几颗晚小虾米烹烤鞍，灿烂美空中，老月亮张望不星光。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就从汽车音乐会好听的音乐开始了。听听聊天室当中很多朋友都说，哇，好喜欢牡丹江，好久没听到了，回忆杀呀，还跟着他一起唱，看来还是经典永流传呢。这是一位听友说的。好了，这场音乐过后，进入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歌曲了。金海心无敌三脚猫，来转一下场。

you're gone. And every now and then I think you might want me to come show up at your door. But I'm just too afraid that I'll be wrong. Don't wanna know if you're looking into her eyes, if she's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 ha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oh, it's such a sham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ove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the fun?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歌曲对于汽车音乐会的听众朋友来说并不陌生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这首歌曲多次出现过，而且多次入榜，这次呢又进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位，来自莫文蔚翻唱的这首 We Don't Talk Anymore。 莫文蔚2007年推出了这张叫做天籁的 EP， 一共就三首作品，其中就有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翻唱作品 We Don't Talk Anymore。 Carrie 呢特别请乐队把音乐重新演奏，留下了最原始最真实的现场感受，特别请来了老拍档荒井十一来担当制作人，默契感十足，配唱的也是相当的顺利，而且多次呢跟大家说这首歌曲一定要看莫文蔚的现场演绎哦。好了，第十五位的歌曲带你回到了汽车音乐会的第20的，我是腾冰，你是谁？继续在官微来刷存在感，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发位置，在听听聊天室畅所欲言，聊音乐聊生活。爱沉默是金，你更喜欢许冠杰的版本还是张国荣的版本？为什么？好了，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唱作歌手袁娅维今年6月刚刚发行全新 EP， 就是这首同名主打《月亮上跳舞》，兼具前卫和流行性，定义了华语流行的新风向。嗯哼，携手了新晋制作人来带来复古又有未来感的 R&B 音乐。 She's gonna clean up my mind, gonna take my breath down, get right. 谁把我写在脸上？爱是需要经历碰撞，爱是让别人化后的遗忘。Kissing in my 前卫很时尚，有很多流行的音乐元素全部融入在这首歌曲当中了，你会觉得哇，袁娅维又走在流行时尚的前沿了。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四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十三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曾经我是不安河水，穿过森林不准逆行，我扎营割下了是非，一去不回、yeah, oh, 如今我是造梦的人啊，承认若是流连忘返啊，等潮汐来临我就能记起你的样子。 Thank you. 别说再见，我已再经不起离别。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了想念。在这之前，别说再见，请帮我停住这时间，就这样别安慰。 郭顶那首幸运大门的时候，没有感觉他的声音如此之浑厚，在这一首凄美的当中，那浑厚的嗓音是展露无遗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3位，2016年郭顶的全新个人创作的这一首凄美的。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录音的过程当中，是声乐还有器乐在一起的，就是那种连贯性的情绪来完成的啊。你也知道一般录音的过程是这样的啊，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在录音棚是录人声，而且是一句一句接出来，然后再去配器，配器和人声再合在一起，最后呢再缩混，是这样完成的。很少有这个音乐人是有这样的挑战啊，有这样的这种勇气，就来现场伴奏，然后我就来跟着唱，然后一遍录音过，就这种，那需要很高深的功力才可以完成这样的录音的，真的真的，郭顶就有这样的勇气哈。一首凄美的，有没有打动到你呢？好了，继续攀升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2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Future in 去年的一首全新的作品，来自邱汤豪，2020年的这一首 Future in Your Eyes。 这是他面对2020年大环境的剧烈转变，当下直觉反应而推出了这样一首公益作品，他在音乐当中加入了特别的设计，没有想到成为亮点呢。就连他自己都表示，这可能是他近些年来最具旋律性的作品了。是啊，歌曲旋律真的是很重要，太重要了。这首歌曲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空降到第十二位，成绩相当不错了。周汤豪 Future in Your Eyes。 好了，我们继续攀升了，转换情绪了，第十一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如此的平静，好像星星平静的叹息，想把你抱在怀里，却无力眺望天际。心灌溉了草地，沿途留下零碎的泪滴，梦还遥不可及，爱却依然清晰。还是不够勇气把你的手握紧，抓不住继续甜蜜，还是难以忘记星夜之下说过的约定，总是在下个黎明。 熟悉的一首小星星的歌曲的旋律一点点融入在这首歌曲当中，哇，点睛之笔。李行亮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李行亮出道以来一直给人特别暖心的感觉。这首2014年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是同名话剧的主题曲，黄彦卓作词，桑可舟作曲。同时呢，黄彦卓老师也是这部话剧的导演兼编剧。舞台剧作品擅长把舞蹈、戏曲、原创音乐等等诸多元素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这首很有力道的歌曲是来自挪威女歌手带来这首 Smash， 她的名字叫做 Tom Demily。 Smash 源自于她2014年的 Hair Kill EP 专辑当中，强劲的古典贯穿始终，流行气质凸显无疑。好了，2021年7月21号星期三，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要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了。现在呢有很多雨水，不方便去山区哈，不方便去，山区很危险。那么到哪儿呢？前两天跟大家介绍说，可以在室内的一些公园，包括博物馆啊、天文馆等等去看看。好了，今天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个好去处——北京天文馆，我小时候的美好回忆哈。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有这家天文馆还在开放，填满你的一整天，可以在里面玩一整天哈。在寒暑假期间，北京天文馆周一都不闭馆，正常开放，票价是10元钱。建议参观的时间呢是2到3个小时，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或者搭乘4号线，在动物园站 C3 出口。北京天文馆是中国最大的天文主题博物馆，展馆展示的内容相当丰富。暑期呢正值雨季，如果担心郊区游玩遇到下雨等等自然现象，那么来天文馆可以让同学们津津有味地看上2个多小时，感受科技的魅力呢。天文馆的精华莫过于其中的几座 3D 4D 的环幕巨型影厅，每天播放很多有趣的科教影片，内容也不仅仅限于天文哈，绝对可以让你拥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建议去天文馆的朋友呢要至少看上这样的一部影片，影片的票价呢已经包含在场馆的门票当中了，就说花10块钱呢里面就可以随便看了，真的是超值啊，赶快去吧，决定下午就回家去抓上家里那位同学啊，走走走走走，长知识去天文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吧，不是夸自己，我就特别喜欢去天文馆，爸爸今天带我去天文馆，你不要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吗？不，我要去看天文馆，我要去看满天的星星。好孩子，好孩子的理想未来是不是要成为科学家？我要成为天文学家。这个理想离自己已经越来越远了，但现在呢可以把这个理想寄托在自己孩子身上，走走天文馆走起。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在节目一开始就说我们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沉默是金》，不过是听许冠杰的版本还是张国荣的版本呢？许冠杰的版本应当说在演唱专业上来讲是上乘之作，而且音质来讲也是会略胜一筹，但是从声音表情情感的表达上来讲，我更要投张国荣一票。我们来听听即将要播放的是谁的版本呢？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也 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利，实现我魔快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绝对与众不同的演绎。对了，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版本《沉默是金》。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谢谢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来点赞呢、啊，说啊、哦，今天歌曲都好好听哦，都是经典。看来还是经典的作品更能够吸引大家，历久而又弥新。好了，汽车音乐会就在这样一个夏日，用这样好听的经典音乐清凉陪伴你。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今天是周三，来关注房车。哇，如果说在这样一个暑假可以参加一场房车的旅行，真的是太赞了。在旅行当中生活，在生活里享受旅行。好了，今天为房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老牌歌手 Sting 的这首代表作品《心之行》，太好听了。低沉略带沙哑的嗓音摒弃了躁动的旋律，在房车里安静之余，都仿佛可以听得到 Sting 呼吸换气的声音了。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吧。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And those he plays never suspect. He doesn't play for the money he wins.

我今夜好想你啊梦，若和你的一切都是梦，那为何我会心动，谁为了谁，为了谁心动在分分钟，魂靠不肯说，云悄悄飘过，黑夜它依旧沉默，只有天上一颗星星说，它睡了，你是否也该休息了，魂它不肯说，云悄悄飘过，心跳却说服我没有错，让我心动的人是谁呀，愿那在梦中的你会懂，分分钟，风它不肯说，云悄悄飘过，黑夜它依旧沉默，只有天上一颗星星说，它睡了，你是否也该休息了，风它不肯说，云悄悄飘过，心跳却说服我没有错，让我心动的人是谁呀，愿那在梦中的你会懂，风它不肯说，云悄悄飘过，心跳却说服我没有错，让我心动的人是谁呀，愿那在梦中的你会懂， 小酒窝的林俊杰带来这首让我心动的人，林俊杰真的是印证了什么叫做坚持才是胜利。还记得早年间做流行音乐节目的时候，来了一个男生做专访哈，而请到这位嘉宾呢真的是名不见经传，然后我就问我说今天来的嘉宾叫什么名字，叫林俊杰，我说啊这个名字好没有听说过哈，在乐坛也是刚刚出道，接受了我的一个采访哈，当时觉得这个小男生其实还挺有想法，唱歌也是相当好听的，当时也跟他的这个经纪人就说，我说没有问题，我觉得他未来是一定能成功能红的，然后很有礼貌很懂规矩的一个小男生，当时就觉得很单纯，然后就说谢谢腾丁老师，会继续努力做音乐的，然后你看我看好他了，果然成功了，2003年出道哈，如今已经成为了这种一线的歌手了。这首让我心动的人源自于他的专辑《月行者》当中，当年呢还是需要同公司的阿杜来帮他站台的，如今已经在流行乐坛有了自己的地位了。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从开始一直做到现在就对了，只要你认为对的一直坚持就没有问题了。好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正在播出，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绝对是一首英文的经典之作了，来自英国的歌手，因为很像那种绵羊音，所以呢被冠以绵羊姐之称。 Ellen Goulding 带来这一首 On My Mind， 2015年的作品，一经发布呢就成功拿到了 Billboard 单曲榜的冠军，获得11钻石认证，流媒体总量播放突破25亿次，并且呢凭借这首歌曲还获得了第37届全英音乐奖年度英国单曲和年度音乐录影带的提名。哇，相当不错，两项重量的提名。好了，北京时间10:34:4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老歌，来自陈晓东的《比我幸福》。人生阅历很丰富啊，将近46岁的陈晓东通过一档综艺节目再次回归到大家的视线当中，并且重新焕发出了热度。出道26年，演艺事业是兜兜转转，曾经也被誉为14大天王的接班人，也曾经事业一落千丈。那这首《比我幸福》呢，拥有多项音乐类的奖项傍身，散发出了无限的光芒。没有记错的话，应当是在2000年推出的这首作品，让陈晓东一线歌手的身份是无懈可击。好了，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比我幸福》。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别人的地图，你知道你要往前面奔跑，不需要说明自己就是流星，你知道你要往未来寻找，没有人拦得住你跳跃放肆的想象，跟随你的感觉，别怀疑。 陶喆的这首《Walk On》源自于他的专辑《太美丽》当中，这首歌运用了大编制 Big Band 管弦乐搭配摇摆 Swing 键盘旋律，还有 Funk 吉他扫弦，营造出那种跳跃的舞动节奏。热情奔放的陶喆肆意高唱着最真实的开心，其中还有一句哈，满天都是排行榜，别忘了感动不要被模糊。嗯，就凭这点，你这首歌曲一定要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开玩笑哈。好了，今天的收工歌交给小花江映蓉带来这首 So Hat。好，在听歌之前，腾定和你相约，明天同样的时间，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明天你点的经典歌曲一定要来哦。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明天见。